他收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说负面的，负面不就是有病吗？所以就是这很容易就困惑了，连我们都会觉得困惑。 没错没错、哎、可是在医疗他就用这种词语， 对对，就比较科学。 在医疗当中检测出来 negative 是没有的，就是好的， 就是好事儿， 好事儿。但是一旦是 positive， 对， 就是不好了， 对，就是有这个病然后是不好的，所以就大家别困扰了。 就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negative 跟 positive 不是他的本意， 对，是有或者没有，对，不是负面或者怎么面的 ，OK， 是有或者没有。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是 positive 的话，那就证明有孩子了， 嗯哼， 对不 对？ 对， 就是有。 好，他就说、嗯、，Rachel， 你别担心啊。如果说有孩子的话 ，we're gonna， 然后说到这儿，他就把大家就一起拥抱了一下。 对，然后 Rachel 就说 ，Oh， I know， I know。 他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一起共同面对呗。 对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一般我们会这么说的。 共同度过， 嗯、 共度。Get through something together, together. 对， 对，共度， 对， 我们就一起共度。 嗯哼， 是没错哈。 嗯， 但这朋友也很好嘛。 对啊，对啊， 说话说到这份儿上。 Yeah. 好。 然后 Rachel 就 I know,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的。 但是他还是很紧张。这个 好姐们儿，对。然后 Phoebe 呢，就特别冷静的说 ：“It's time。”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这个话口语里用的也很多 啊、特别多。时间到了，嗯，对，而不是 time is here， 我们会说 it's time， 现在是时间 ，OK。所以这里呢，它的发音啊、大家需要注意的呢，是 it's 这个爆破音呢。我发现很多的学生爆破的都特别弱，听不到这个 t t 的音，很多的学生会说成 is。然后听不到一个刺的爆破，所以大家要多注意 ,OK, 这是一个一次的刺 ,OK? 我们不会说一次对吧，而会说一次，它是一样的概念，一定要爆破，要干脆。第二个点呢，就是也是一个初级的一个要练习的问题，可是其实很多的中级水平的学生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双元音 I, 尤其是这一个字 time, 很多的学生发出来的时候呢对方会愣一下听不懂。OK, 因为中文的发音喜欢用一个太代替这个他以的双元音 ,OK? 所以 time, 对方是听不懂的 ,OK? 你一定要发一个他，然后滑到一个一他以。你滑到一个一后呢，你的嘴唇才能合上 ,OK? 所以这个前后的顺序非常重要，是他一嗯三个步骤。发一个音节那么简单的一个字，三个步骤，大家可以试着跟我说 ，OK， time， 把它融成一个滑动的动作 ，OK， 连贯的 time， 跟中文的这个 time 不一样， 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大。你这样说呢 ，It's time， 对方会说 Tom 是谁？OK， 会想到 T-O-M、 oh, okay, 他会联想到一个名字，对，他就不可能会联想到你的这个 I 的音是代表一个双元音 I， 因为这两个发音差很多， 只要你缺一个音老外可能都会被误解、嗯、 对对， 是吧 Yeah Time It's time， 前面 It's 的词要注意唇舌要有劲儿， 对，要爆破， 要爆破。 嗯、 It's time. 这周能把这练好了，大家就进步了。 然后 Monica 就说 "Go ahead, Rach." 然后这个 "Go ahead" 就是去吧， 去吧， 去接受你的未来 结果吧， 结果 是吧？哈 ，Yeah, go ahead. 他根本不敢看，都走到跟前了， 对， 不敢看。 然后就说 "Oh wait, you know what?"然后这些都是那种 口头语嘛、 嗯、 口头语、 嗯、对，他说 I can't look at it， 我不能，我看不了这事儿，我看不了， 对， 看不了 I can't， 然后他就说 somebody else tell me， 有人看了告诉我吧， 对，别人帮我看， 别人帮我看 告诉我，对， 就看这种情况下只有菲比出马， 对，菲比就说 OK 好好的，没问题，然后就 OK， it's negative。 你发现没有，菲比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特别感性的那种，他不是特别情绪化， 对对，他这个时候你听到他的语气会感觉这个人的 EQ 好像特别低，你知道吗， 反正这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好，没问题，是这样的OK it's negative， 就是他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Yeah she's weird， 正常人都是 Monica 这种啊、哦、Rachel 没关系啊、 嗯、 啊，是怎么情况，我们共同面对啊， Yeah 对啊，然后 Phoebe 就好，就这样的， 咱们去吃蛋糕吧。 我来看吧。什么个情况呢？哦，是 negative 的。 negative, 对，是怎么说，阴性的。 是阴性的。 阴性的，对。 哎呀。一听到这个词，嗯，看 Rachel 这一段真是表演得非常的好。 Yeah, she's a very good actress. 就是我觉得很好的表演，就是你真的看不出来她在演， 嗯， 她一点都没使劲儿，但是又感觉得很真实。 对，她就well, there you go. 哈 ，there you go, 就是 很常见的，怎么说啊？ 你看吧。 啊，可以，可以是你看吧， 你看吧， 就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译都可以用，看不同的上下文。可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原来如此，或者你看吧， 你看吧， 或者对， 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对对、 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对，就到了，结果到手了，到手里了，就是 there you go, 就是这样的，嗯。 但这个 there you go 也有很多别的用法， 很多很多别的意思，也可以也可以是那，也可以是给， 那给拿去， 拿去， 拿去，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就都不一样。 哎、这个词语大家要多了解它的、 嗯、 它的各种含义， 嗯， 它不止一个含义啊。 对， 但是我们要学它怎么读的好听。 嗯哼，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 there， 大家注意 z 的音，舌尖一定要碰到上齿 ，OK， 导致一个摩擦音，不能用一个 z 的音 ，OK， 所以是 there， 然后后面 you 呢 ，Rachel 就弱读成一个 y 的音 ，there yeah 有一个 y 的音 ，there you go。go 是一个双元音 ，OK， 别用一个中式的 go 的这个音代替它。中文的发音就是会比较钝 ，OK， 然后英文呢是有滑动的，所以英文是 go 也是需要嘟嘴，跟我们第一句学的 have 的这个滑动是一致的 ，OK， 所以是一个 go 的音，然后再嘟嘴 go，OK，、okay? 别发成 go，OK、okay? 或者 go。或者狗都不对。okay, okay, 好的，听好了啊。 嗯嗯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对，就是这么发的。嗯、 there you go, yeah, go, there you go, go, there you go, go, there you go。 那看来老外要说狗的话，他也会说成这是一个 go。 对啊，对啊，就是他会说我喜欢狗，他们我喜欢 go。对吧， 真的是这样说的。 对啊，因为就是会用英文的发音方式和习惯代替中文的发音、啊、 它是 o， 它没有狗， 小 go 结尾小，结尾的也会有一个无，小 go 小 go、 啊、所以我们老觉得老外说话的时候老多了一点什么东西啊， 对， 其实就是这种 o 音在后面。 除了声调不把握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会感觉就是夸张多了， 夸张多了，多了一些什么， 对，多了一些什么、嗯、那反过来你用中文的发音规律和习惯和方式说英文的时候呢，会感觉非常的钝， 你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对，少了一点什么，然后钝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有一点语气上呢会比较冲，所以对，所以大家也要就是可能会觉得哦，发音不用完美，嗯，可是如果能好一点，对方听得会舒服，嗯，或者会不小心理解到不同的含义， 这个很重要， 嗯， 又加深了我们对发音的用途的理解。 Yeah， 学好发音以后，交流上至少你的语气能稍微柔和一些。 Yes， yes， and then people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listen。Yeah， 大家对方呢可能会更加愿意去聆听。 Yeah， 所以就要从 There you go。 Go 开始 ，There you go。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缺少饱满度的， 嗯， 所以要练到饱满。 Yes， 饱满。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舒了一口气， 嗯 啊，他说 ，Phew， 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们叹气的声音，就是 Phew，OK、okay。 你们是这么叹气的？ 这么写的，对，然后这么叹气的 ，Phew， 叹得好干脆啊，这口气叹的。 对， 哎呀，他开始说了，开始说了， 他说 That's great。That is really great, great news. 其实吧，这句话真不是真心的 great news. Yeah. 就是说，行吧，确实是个好消息。 嗯， 好消息，好消息。 棒极了。 棒极了，挺好的。 太好了，推好。 因为你总不能说啊是个坏消息，你总不能这么说吧。 对啊。 所以他就开始检讨自己的这个思路了。 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这是好消息。说 you know, cause the whole not being ready and kind of the financial aspects, all that. 因为这整个一

这个斯的发音方式，这个音别用 ，OK， 这个比较难发。 好，琪琪 ，Orny 98.50 的 Go，OK，own 的这个发音你发成了 ur， 嘴巴太小了，嘴巴张开啊，再嘟嘴啊呜 ，OK 啊呜。 Mila，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I hear what 这个 what 的音没听见了 ，OK， 你发的是 I hear you， 所以有一点呜，我们要 what，OK，what、okay? year Shirley。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I'm with you, 不能发成 am, OK, 这个 a 的音不对，是 I. 夜猫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panic thing. OK,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这个 started this,、这个 did 和 the 里面的 a 的音要稍微长一点，太短了。你现在感觉就舌头弹了一下 started.这样 started this. 雨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what you're saying, 思的音呢你的舌尖碰上齿了这个发成 thing 了是 saying, OK?、 Better me. I saw those bad there, the soling in energy.、 OK, I sort of,这段不清楚然后 star 的这个要滑动 star OK、这个就是开头的部分嘴巴有点小、 Echo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Come in 结尾的 N 的音你要顶舌尖不能发 coming in 的这个后鼻音 OK、 读英语不要怯怯的哈，要稍微自信一点、 yeah. 大点声小易 Hi, you come here all the time. Come in, 这个 me a 的音要注意，舌根不能太高，发成 me, OK, man. Caddy,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这个不错，I sort of started, 要注意就是重音，不用那么多，你刚刚就是 sort, 然后 start 都加了重音，其实这些是非重音的 ,OK? Pam.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OK, 这个挺好的 time, 开头嘴巴再打一点点 time, OK, time. 今天也要练这词儿、time. Time. 窜天猴 I sort of studied this sort of independent thing. OK, sort of, 就是 I 的双元音发成 OK, 这太钝了太短了 OK. Zora Lee. But I sort of studied the whole independence thing. OK, but I 发成了 but that, OK, 所以也是一个双元音 I 的滑动 die. 顺 I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what you're 发成了 what you are, 不行 ,OK, 这太官方了太刻意了 what you're, OK, 要练这些弱读不然你就听不懂对方老外在说的话。 好、okay? 汪斐斐 Only 98.15 to go. 50, 不是 15, OK,、是50, 50, 然后 only, 这刚刚发成 only 了没有一个了的音出现、 紫水晶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I, 然后 I'm, 你的开头都发成 I, 然后再滑到 E, I, 是 I, OK、 田卓元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what?这个啊的音发成了 war, OK, 所以这个嘴巴要张开不要加儿化音是 what, 而不是 war, OK. 娟子 Hi, you coming here all the time. OK, time, 这结尾的、双元音 I 要练习 time,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太着急了刚刚 coming here all the time, OK, 就慢一点来把每一个元音都发得饱满。 凡事要用恒心 Only 90-50 的 go. OK, 98.这个 8 的音节、没发出来 OK 刚变成 98.50 是 yayi OK Viola Liu Viola Liu Only 98.50 to go OK 98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刚刚你好像爆破了一个特的音了 范范 Only 98.50 to go OK 不错开头的这个 own 我可以听到你想要练这个滑动开头的部分嘴巴要大一点不要发成 own 是 a 呜 a 呜 好 小鱼干 Only 9850 to go 也是一个OK 然后可以听到气流从你的鼻腔流出来啊，这个也不对是啊呜都是从嘴腔口腔 流出来的、嗯、OK Coco I sort of studied this wholly dependent thing OK sort of 不要加儿化音不是 sort of OK 然后 whole soul 不要发 swirl OK 刚刚变成别的发音了是一个双元音、嗯、啊 When Only 9850 to go 发成了 only Only 是 own OK 双元音要练习 Fly W Only 9850 to go 不错其实发音是没错的可是你不能就句子的就前面那么慢后面那么快 OK 要一致的节奏 哎，他这个节奏突然间加快了， 突然间就 fifty fifty go， 就赛跑一样，看到结尾了， 要均衡， 冲过去， 要平稳， 也对对。 Maggie，Only 9850 to go。 98，这个 a 一给丢了，你发成 92，OK、okay, 是 a 一双元音。 一一 ，Only 9850 to go。 98结尾的 t 呢，最好省略 ，OK， 别发成 eight fifty， 这样会说的比较钝。 Eunice Only 9850 to go 98 这个应该连读 DA 变成 DA 一口气要连贯、嗯 okay? Celery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这发得非常好听那个 started 这一段稍微慢一点 OK 刚刚有一点像 start 的这种感觉 好 Lydia Hi You can in here all the time OKCome, 这个 a 的音要注意别发成 can, OK,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Come. Do do. Only 9850 to go. OK, 非常英式的口音。 哎、oh, 对。 如果你想要模仿英式的口音没问题 ,9850, OK, 是没问题的。可是那个 98之间还是要有一个添加的 y 的音 ,9888, OK?、 Oh, 好好好加油啊潮。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不错 What year? What 的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要动舌尖舌尖顶上颚 OK What year? 零 Only 9850 to go 双元音 nine 要滑动不能发 nan 然后 die 这个 a 不能发 yetOK, 所以这些双元音都得滑动。 嗯、好 ,Mitchell.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ce. OK, independence. 这里面的 i 的音舌根要稍微低一点。OK, 你现在太高了、嗯、发成了 indi, 是的。 新。 Only 9850 to go. 98, 这一段嘴巴要张开 d a OK. Lina.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Saying 发成了 san, OK, 变成一个音节了，是 saying 两个音节。 嗯，嘟嘟。 Only 98, 50 to go. 98, 这里双元音 98, OK, 要注意滑动。 对呀、啊，中间断，为什么断了呀？ 变成 98 了，是一个耶，你要嘴巴张开耶，再滑到一。 对， 耶、嗯。 Bobo. 98.50 to go 哎，这语音效果不好 对开头的这个双元音要再滑动的饱满一点的后部分不错 好、okay. 丫头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I'm 双元音不能发 M OK 然后这个 I hear what you're 这个 what 结尾的 t 要省略 OK 好神奇猪猪 Only 98.50 to go 98.8这个不对 ,OK, 是 98, 所以别发成 dear 的这个滑动是 DA,OK?Tippy,、 okay? Only 9850 to go.OK,D、 okay, 跟 A 之间还是顿了一点 ,OK,Tippy、okay? 同学 ,DA,DA, QQ 糖 ,Only 9850 to go. 50 的这个的丢了不能丢这个音然后90跟 A 之间也得连读 ,98, 川川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ay, with you 连读不要 with you. 然后 saying 是两个音节，你刚刚发的是 saying, saying

내 바지는 나 팔 바지 나 팔 바지 라디오 라팔라팔라파 나 팔 바지 라디오 라팔라팔라파 언제보다요 아무도 못 말려 Every party 날라래 들을 뻔해 분위기 쌓여 어머 사랑 쌓여 Let's g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나를 나와 나 팔 바지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和我们一起为您带来旅游资讯节目的嘉宾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 今天非常知性的声音啊。就刚刚提到的是无人岛啊，那丽华会带什么东西呢？刚刚提到是三样东西啊。 我不想带东西，我想带人行吗？我想带上我妈妈，带点吃的什么的、啊，然后带个工具，如果要在那长期滞留的话。可能需要自己去弄点吃的什么的、对， 你看看，所以呢人还是这个群居动物啊、本性嘛，对吧、是需要跟别人交流的、是吧，自己一个人旅行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还是这个搭伴旅行，真是更有意思。 对，太寂寞了，自己受不了。对，我们的朴主播呢，去无人岛会带上什么？ 三样东西啊，那可能会带些什么吊床？ 哦， 对，这个游泳圈儿。 哦，享受一下 啊，这样的对，去体验这种完全亲近大自然的感觉。防晒霜是不是得带点？ 必须。 这个女的没有说，男的说出来这个问题啊。 我说还带点工具去， 然后是一个换一换的、最近学习到了防晒霜的重要性啊，跑题了。今天呢没有防晒霜的品牌给我们赞助啊，我们要这个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哈、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刚我们提到无人岛啊，它是这种一无所有的地方，你什么东西自己考虑带过去。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是好几个地方啊。 对， 是应有尽有的好地方、 没错。这里不仅东西多，而且人非常多、人流非常多，然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这里就是市场。 对， 这是位于京畿道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市场，今天就带大家去一下。 对，传统市场呢，在韩国旅行的话，在旅游这一块呢，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没错， 大家应该知道首尔的广藏市场，这样的地方，对吧？其实，在全国各地呢，在韩国全国各地啊，有很多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比广藏市场更有特色的传统市场 啊。 今天我们就为你介绍几个京畿道的了。 好的， 如果提到京畿道的话，地儿那么大，对吧？它肯定有数不胜数的传统市场。 对， 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会个别挑几个给大家介绍。 是的， 那这个着重给您介绍的第一个市场是哪里呢？ 是位于京畿道光明市的这个光明市场。 名字也很好、 对，没错。那京畿道其实有三大传统市场。那其实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就是光明市场。 是的。 那光明市场是在1970年开始就位于这个光明市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传统市场。 对， 那特别是这里为什么还有名呢？因为它和这个大众交通，它利用大众交通也非常非常便利。在光明市场的附近正好有这个地铁站、然后一出这个地铁站就能马上这个进入这个光明市场。 是的， 而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去这里的公交车啊等等，然后因为和首尔其实也不是太远，所以有很多人会前来光明市场了。 是的，那光明市场有名呢还有一个原因，这东西很便宜的。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肯定会吓一跳。因为韩国本身物价是很高的嘛，而且这个物价的这个涨幅速度也是很快的。所以大家来韩国旅游的话，可能花的这个10,000韩元的纸币的频率是最高的。但是来到光明市场呢，大家可以把10,000元破成小钱，破成1,000块钱的来这会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大部分东西你可能用1,000-2,000就可以解决了。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用1,000块钱能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这里是产品，这里卖的一些东西性价比可谓是比较高的了。 对，传统市场嘛，大家去逛一逛这种传统市场的时候呢，肯定会发现很多新奇的小玩意儿。 没错，可能不仅年轻人喜欢，特别是像我们在家里做主妇的一些人呢，可能会更喜欢了，因为非常非常新鲜的蔬菜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都用1,000块韩币就能买到。对，所以非常好， 很划算。 对， 其实去传统市场呢，还有一大乐趣就是小吃了啊。 对， 这里有啥好吃的呢？ 小吃太多呢。那首先是用1000块钱就能买到牛肉饼，就是我们一般韩国人叫豆干饼。那韩国的这个豆干饼，就是豆干饼非常非常的有名。那特别是豆干饼是怎么做的呢？是将这个牛肉的就打碎，牛肉打碎之后用各种蔬菜呀、还有各种一些好的一些食材弄到一起，然后把它弄成一个饼状。对，加一点，可能会加一点，里面加一点面粉，弄成一个饼状之后在油上煎，这个所以这个豆干饼牛肉饼非常非常的有人气， 就汉堡包里面肉饼 的。对，所以肉饼，那其实肉饼是很贵的嘛、那在这里用1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些一人份左右，然后你可以拿着那个边吃边逛这个传统市场。那除了这个肉饼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紫菜包饭嘛。除了这个紫菜包饭之外，还有这个哈巴，我们叫它这个鱼糕棒，算是鱼糕棒吧，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的这个海鲜啊制成的一些鱼糕棒。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韩国人就是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芝麻糯米糖饼，我们叫它 hot dog、 这都是韩国全国有名的小吃。 对对，都是1000块就能吃到。 我觉得呢，在这里花10000块就顶上三餐的费用， 没错，没错。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介绍呢。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从1000块到2000块就能买到这个甜酱炸鸡。那炸鸡这个料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嘛，所以这里是这个我们叫它甘酱，对，我们就叫它甜酱炸鸡。那3000块，你花3000块韩币呢，就能吃到这个刀削面，对，亲手制作的刀削面，然后还有2500块的这个炸酱面，还有在现场为你烤的这个牛排，6000块左右就能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牛排。然后虽然物价在不断的上升，但是这里的小吃的价格是永远都是这个价格，对，很低廉，但是味道也非常好。 对，刚提到有6000块的这个牛排，我觉得这应该是这里最高级的零食了吧。 没错没错，最高级的零食，而且非常非常有人气。 对，刚刚也提到这个汉堡包的肉饼，对吧？其实这有一种汉堡呢是很有名的，听说加了一种特殊的菜，叫做小球藻。 没错没错，这里最有名的这个一个零食算是这个小球藻这个汉堡包了。那是在这个汉堡包的面包，在做这个面包这个和面的时候加上了一些小球藻的一些成分。然后这个汉堡包一个才2500韩币。非常非常好吃。 对， 然后最好吃的一个原因是，这里不是说制作大量制作完了之后等游客过来你卖出去，而是来几个人然后现场做几个，然后所以那个新鲜度啊，包括一些还有一些热度啊等等，是非常非常适中的，正好是吃的。对， 保持最美好的味道。 对吧？没错。 光明市场呢，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了，一定要去光明市场逛一逛，去吃一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没错，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就是城南的牡丹市场。 是的， 对， 不是卖牡丹花的吧？ 没错，没错，是位于京畿道南部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市场，是位于城南市的哈。那特别是在这里有。这里是1960年开始的一个韩国最传统的一个民俗市场。对，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隔5天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算是一个集市吧，集在一起。然后每个月的4号和9号，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集市在这里举行，所以很多人会在挑这2天去逛这个市场。 有点像中国的赶集，对吧？ 对，没错， 它是有这种4号9号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也就是每个月的4号9号14号19号是24、29号，对吧？ 是， 这个交通呢其实非常非常的便利。 对，刚才光明市场的交通也是很便利的嘛，那这个牡丹市场也是非常非常便利的。因为在地铁有一个叫牡丹站的一个地铁站，所以在牡丹站下车之后呢，这个市场的入口和地铁的出口正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非常近。但市场的运营有时间的，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为止。因为这里规模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大嘛，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胡同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店，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种类物品的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里不仅有很多老年人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专门来这里去逛一逛，然后去购购物什么的。 是的，其实传统市场呢和普通的商场啊超市也有不同。 没错， 这里可以砍价，对吧？ 对， 我们怎么讲价呢？ 砍价的魅力可能每个国家都有哈。那特别是在韩国，大家如果想砍价的话，可能百货商店这样的地方是很难砍的。我们到了传统市场之后，只要跟这个卖东西的人说嘎嘎祖塞哟这五个字、哦、对，他就会觉得啊，这个外国人，然后还会说韩语，可能会给你便宜一些。 哦，叫做嘎嘎祖塞哟，所以大家可以记住嘎嘎祖塞哟。 对、 嘎嘎祖塞哟，然后要笑着说。 对对对， 多练习练习哈。这里规模真的很大啊，应有尽有，应该是。 没错没错，当你说完嘎嘎祖塞哟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心购物了。 是的。 这个牡丹市场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里面有非常新鲜的这个瓜果蔬菜。那除了之外呢，还有肉类啊，还有海鲜类啊，还有一些酱菜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还会卖衣服，卖衣服、药材，还有被子，甚至是这个宠物狗啊、宠物猫啊等有些宠物的商店。 综合性的。 对，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大超市，还有一些像虽然和百货不是很一样哈，但是这个种类还有各种品种的一些价格，你需要的一些价位，你想买什么样的价位的东西可以在这儿买、你想买高价位的东西也可以在这儿买，对、所以非常非常种类非常的多样。 对，这里呢其实一定要来这看一看，因为有很多韩国传统的特色的东西了。 还有一些特色演出，所以有你早上来早的话可能会能看到演出。 这里呢有没有一定要买的东西呢，可以拿回去给朋友做礼物之类的 啊？一定有的。如果非得让我推荐的话，我会推荐给大家就是现榨的这个香油。 香油。 对，香油。韩国这个香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嘛，而且韩国基本所有的料理不是所有的，大部分的料理都是最后会加一点香油来调这个香气的。所以这里的香油是现榨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味道非常非常香。一般韩国特别是在紫菜包饭里也会放一些香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家如果觉得下饭菜不满意的话，可以放一点香油和酱油，然后再弄一个荷包蛋一起拌着吃、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美食节目了，我们也变成对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新奇的生活必需品 哦，是吗？ 对，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下。就是有专门就是剥蒜皮儿的这个像戒指类的一个小工具、对，也可以买。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搓澡巾。搓澡巾韩国很有名吧，你可以买搓澡巾，然后用这个竹子做成的这个算是小筐子吧，等等一些都是有很多 很有特色。大家在这里买到一些特色的商品，然后拿回去送给朋友，应该是让他们永生难忘。 对的。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吃方面了，因为传统市场里面呢绝对少不了就是这个小吃嘛啊。 没错，那这个牡丹传统市场当中最有特色也是最著名的小吃就是这个红豆的这个刀削面。 红豆刀削面。 对对、红豆刀削面。那这个面可能是没有很多的特点，但是这个汤是用这个红豆磨成的一个汤，对、然后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也就是红豆粥的感觉。 对，有红豆粥里面有面的感觉，然后味道你可以选的，你可以选甜口的也可以选咸口的，对。 这样的面还是吃咸的吧。 对对对， 听起来很新奇哈。 没错、 好的，那继续来逛传统市场了。接下来要去逛的这个市场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了。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喜欢去商场，喜欢去超市逛街，是因为在这里很便利，你停车也好啊，结账也好什么的。但是不过最近呢，这个韩国的传统市场在这一方面也都是跟上了， 没错， 跟上来了，对吧？ 没错。那在这方面，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是位于这个京畿道龙仁的